相信爱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成了单人结婚进行曲。

热烈烈划破长空，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，浓度厌倦血气如虹，我的灵魂在笑，血在笑，你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，想要动起来，给新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为新的披露喝彩，动起来，就拥有精彩未来。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，永不厌倦血气如虹，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，想要动起来，为新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就拥有精彩未来。欢声呼喊，心情激动，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，活学活用与众不同，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，想要想要动起来，新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心花会为你开，动起来，这世界充满期待，动起来，做最精彩的一代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，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是王菲。